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31集《故人归》12。沈妙这一晚歇得很是不舒服，梦里总是格外嘈杂，想要听清楚究竟在嘈杂些什么，却又总是听不明白。直到惊蛰将他唤醒，沈妙瞧着外头大亮的天光才起身，一摸额上竟是层层冷汗，心中倏尔划过一丝不安。罗坛子外头跑了进来，他的眼圈红红的，瞧着沈妙低声道： 皇后娘娘没了。 沈妙接过惊蛰手上的帕子，就啪的一下掉在地上。短短不到一月的时间，永乐帝和显德皇后相继离世，天下大痛。永乐帝离世，显德皇后以身相殉，令人动容。那些个往日在宫中斗得你死我活的妃嫔们，听闻消息亦是纷纷赶来。显德皇后做皇后的时候仁德宽厚，加上永乐帝待她也并不亲近，这些宠妃对显德皇后倒是没有什么想法，知晓此事甚至还有唏嘘感叹呢。显德皇后的父亲自始至终都显得很平静，或许早就料到了显德皇后会做这个决定，虽然悲伤却没有无法接受。沈妙按照皇后墓葬的礼仪，将显德皇后与永乐帝和睦，一同送入皇陵。至此，一代明君贤后只能永远地留在大梁的史书上了。接踵而来的却是许多事情。永乐帝去世，还有显德皇后。显德皇后去世，如今朝堂里做主的该是谁呢？虽然永乐帝留下传位诏书，但谢景行毕竟还未登基，说起来如今叫沈妙为皇后可是不行的。可是永乐帝也没有别的手足，唯一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谢景行了。没有一个朝堂是完全稳固的，尤其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原先开始平定的朝堂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总有一些不安分的朝臣，总是妄图做出点什么，他们有野心没胆子，却也不愿意错手放过这个机会。沈妙问邓公公：如今前朝吵得很厉害吗？ 正是啊，如今前朝正想推举一人暂时监朝，待亲王殿下回陇业再做打算。 放肆！沈妙唇角一扯，当真是想窃国者诸侯了。邓公公晋升，不知道为何他总觉得这个年纪轻轻的睿亲王妃身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气质，这种气质和原先的显德皇后十分相似，但又比显德皇后更加锋芒毕露一些。平日里看着温和好说话，对什么事也不会深究，一旦冷下脸总觉得让人生畏，和睿亲王谢渊的感觉十分相似。可是永乐帝走之前也嘱咐过邓公公，等谢景行回来后必要他辅佐谢景行。邓公公自小就在陇业的宫里过活，许多事情上也能帮得上忙。如今谢景行还未回来，沈妙嘱咐的事情邓公公自然不能马虎。邓公公，说是一下吧，我来去前朝。 啊，夫人。 朝廷生乱，这个节骨眼上若是传出了不好的流言，龙夜难免人心惶惶，乱则生事。倒不如我来先做个恶人，旁人怎么想都无味，总要先将这蠢蠢欲动的人心给安抚下来。 可是 邓公公看着沈妙的小腹说道： 您还怀着身孕呢。 正是因为有这个孩子才能镇得住前朝。 沈妙微微一笑道，皇家血脉，他们纵然要做出什么动作，也要顾虑着名声。我虽然是名气人，他们也一定会拿这个做文章，但我腹中的孩子却是有着皇家血脉，无论如何都不敢对我不恭敬。邓公公思索了一番，说道， 这样的确可以暂时平定，可是这样一来，亲王妃呀，您怀孕的事儿就瞒不住了。 我原先瞒下来，只不过是不想让殿下在战场上分心。如今战争已经尾声，尘埃落定，胜利在望，便也不必瞒着什么了。沈妙看着仍旧皱着眉头的邓公公，笑道，你是怕这宫中不太平，有人想要害我吧？邓公公连忙拱起袖子， 奴才一定保护好亲王妃和小世子的安危。 沈妙颔首道，有劳了。邓公公退下后，沈妙才舒了口气，坐在椅子上瞧着窗外的落叶。显得皇后走得太匆忙了，留下的许多问题便彰显出来。这春日里偌大热闹的宫殿，到了眼下冷冷清清，竟然生出人走茶凉的萧瑟之感。然而他晓得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在谢景行归来之前，将这有些混乱的前朝安定下来是他要做的事情。自打你投身到我肚子中来，还真是没有一刻好光景啊。沈妙对着自己的小腹轻声道，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五日后，前朝传位诏书公立，举朝哗然，有质疑者，众臣一一实证，永乐帝撒手之前将一切打点得妥当，百官哑口无言。有好事者称，如今群臣无首，要求推举几位臣子共同摄政，却被拒绝，由睿亲王妃沈妙代为处理朝事。一时间折子传得到处都是，流言四处偏飞，都说沈妙是明旗人，分明是明旗派来的探子，如今趁着朝堂无人的时候想要篡权，狼子野心。这个流言传出的很快，平息的也很快，因为沈妙大着肚子出现在前朝，而邓公公以及陶姑姑一干众神也都证明，显得皇后将沈妙接进宫中，就是因为要保护好这个唯一的皇亲血脉。有了这个孩子，名义上总是无事，加之沈妙出来的当日手段雷霆，制衡微妙，倒是狠狠地将了那些闹事者一军。他恩威并重，倒让人生出一种感觉，若是在这个时候扯些事端，等谢景行回来，只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一半是出于对沈妙的忌惮，一半是出于对谢景行的恐惧。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下来，但沈妙也并没有过得很清闲，说到就要做到，他既是担了这个担子，也不能就是随便说说而已。这些日子以来，他都在看折子。永乐帝离世后，很多折子都积攒了下来，加上显德皇后离世，折子更是堆得老高。他一封一封地看，有时候都会看到夜深。惊蛰几个心疼他，又怎么都劝不动，便只得陪着。罗檀一边打着盹，一边问道， 小表妹，何必要自己看呢？你若是信不过那些人，先皇的心腹你总是信得过的，将这些折子都交给他们，让他们看，不是很好吗？何必亲力亲为？你如今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人心易变，权力不能外放，我不是龙夜人，短短的时间里看不清人心如何，更无法预测未来会不会生出变数，这些东西还是自己看吧，出了岔子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弥补的。或许永乐帝原先是有心腹，可是在永乐帝死后 显得皇后死后，这些人的心里会不会生出别的思量，谁都无法预料到。如果这是明棋，沈庙对这些人有了解，自然无碍。可这是龙夜，他来龙夜的时间本就不长，更何况在短短的时间里将人的品德完全摸透呢？说到底，还是这里没有可以放心信赖的人。邓公公也在一边服侍着，见状便是赞许地点了点头。沈庙当初放话放得爽快，邓公公心中也难免怀疑，若是只是说说而已，面对这么多朝臣，岂不是打了皇家的脸？女儿家总要娇贵些，原先显德皇后能做的事情，因为显德皇后是皇后，可沈庙以前都没有做过这些，如男人一般看折子看到很晚，去操心天下生计，对他来说也太过勉强了一些。可庆幸的是，沈庙做得还不错，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甚至称得上圆满。邓公公虽然不懂朝事，可最精通的就是察言观色。那些个朝臣一开始从反对到怀疑，近来已经有所缓和，那就意味着沈庙做的不算太糟。否则这些一开始就鸡蛋里挑骨头的人，不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出错来。邓公公有些欣慰，如果沈庙是这样的人，那么比起显德皇后来不遑多让。或许大梁的江山真的能如敬贤太后所期盼的那样，绵延百世，万古长青。 这样究竟太辛苦了。不过昨儿个我还听见他们下朝时候议论，说你运气挺好，做的几次决定都很圆满。是， 罗檀不屑地说道。 哪里是运气，分明就是真本事，好不好？小表妹，你怎么什么都会呀？就宫里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折子都能看，还有什么不会的呀？ 不会的可多了。 比如？ 罗檀兴冲冲地上前。比如不会像你一样什么事都这么好奇。罗檀悻悻的，继而又道。 哼，反正就快苦尽甘来了，你也快要临盆，姐夫也快打胜仗。到时候姑父和我爹他们应当也会过来，咱们一家团聚，想一想现在的辛苦都算不得什么了。 沈庙微微一笑。是啊，现在的辛苦总归是值得的。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